成记忆的窗，谁的人谁的心在暗夜里说话，不是待到天亮，感觉会在那一瞬间融化。 有时候情人被你一看越久越不可靠，

You're on the phone with your girlfriend. She's upset. She's going off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. 'Cause she doesn't get your humor like I do. I'm in the room. It's a typical Tuesday night. I'm listening to the kind of music she doesn't like. And she'll never know your story. Drowning.

好的，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，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，摇晕过全世界。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、哦、青春早已蜕变。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，岁月装扮的脸改变，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眠。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嘴上裂上笑容倒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。听听听我说，思念变化，默默默挣扎，点缀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追着我进化、啊、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，你的大屁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，送一份给别人，送一份自己来庆祝，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。 层层手指间点点身边，礼物忽隐忽现，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，时间也红了眼，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。 听听听我说，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嘴上裂上笑容倒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。听听听我说，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，点缀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追着我，能量的照亮了幸福中平凡的模样，追求了理想的大写的明天，原来就在今天出发。听听听我说，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嘴上脸上笑容倒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。 听听听我说，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，点缀了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。 处还不够多，到底要怎么做？